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脱颖而出，每个时代他们的音乐总会在这个时代留下烙印。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古典也流行为你带来的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他的第二交响曲。很少古典流行会在一开始来播这么重的曲目，但是今天我想在这个布拉姆斯的时代，他当时和瓦格纳算不上同庭抗礼吧， 但是那个时候，布拉姆斯他的沉稳庄重，尤其他的怀旧和上古的风格，以及回顾性的想象力，人们将他视为保守派的中流砥柱。难怪马勒和布拉姆斯同时代的瓦格纳视为心中不同，而将布鲁克纳视为半神，而对布拉姆斯，你想马勒对布拉姆斯却不屑一顾，因为他是保守。但是在今天听来，哪个时代不是这样呢？就像我们21世纪的开始，一开始我们会听到那些先锋的音乐，无调性的音乐，打倒一切不有旋律的，没有那种和声性质的，来独创自己的先锋派的风格。而现在也慢慢的回归到了古典。12月24号，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来听这一首《晴朗的一天》。 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你有没有期待的一首音乐要出现？是的，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期待这样的音乐，我当然也会带来。阿玛瑞亚，这也是会在今天听的。在冬天里，我说我喜欢在冬天的那些音乐，而在有一些特别的日子，也会播放一些特别的音乐歌声。阿玛瑞亚， 古典也流行， 小号和人声的融合。这首圣母颂显得是这样的和谐。而看看，有朋友问我啊，安总说昨天夜里飘起了雪花，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就听着这首曲子，我满心期待雪花漫天飞舞，等醒来时却是满眼的失望。不要了，今天是星期五，如果在今天飘雪的话，这意味着交通会很堵塞，而且今天的天很冷。但是当天上飘起雪花的时候，我想可能也会有很多不便吧。昨天夜里的时候 CBD 地区，因为昨天很晚从台里出来，还没有下起雪花，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在今天，我觉得到了年底，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回忆，在这2021年也会有很多的期待。当然也有朋友问我，在2022年古典流行的播出有变化吗？我还跟你说还好，我们依旧在这里，五月依旧在这里，周一到周五的每天的下午2点到3点守候你，给你带来好听的音乐。那在今天呢，其实我们除了会听一些冬天应景的音乐，也会想回复一些有些朋友的内容。比方说昨天我记得有的朋友说拿威廉退尔和惊奇兵序曲会混淆。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是会容易相混的，因为大概是这样的节奏吧。所以下面的这首经典作品也带给大家，来自苏佩的惊奇兵序曲。我觉得会混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首惊奇兵和威廉退尔都会出现在动画片当中，尤其像猫和老鼠啊这种追逐戏码的时候都会出现，所以大概很多朋友小时候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苏佩的轻骑兵序曲，结合了威廉退尔，你是否明白了这两个的区别呢？那这里呢，其实我为你带来了一双巴赫的音乐。Mike Ferry， 这是一场当时在纪念巴赫的音乐会，是一场爵士加上古典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们来听听 Bobby Mike Ferry 用他的绝妙的人声来描写各种的乐器。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其实在这场音乐的后面，以前曾经给大家带来过这个经典段落。这是一个在露天的广场，巴赫的莱比锡 Gewandhausen， 他的那个露天广场，当时呢搭建起来了舞台，爵士的音乐家和古典音乐家同台共演，而当时的主题就是巴赫250周年的诞辰纪念。而在这场音乐会上，鲍比希望大家和他一起来唱起古诺与巴赫12平均律结合的圣母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段落。鲍比希望观众来唱一开始的古诺的旋律的部分，而鲍比自己呢来演唱巴赫12平均律的部分。 Say brass up there, up there, up there. Do you know the Ave Maria? You know, the Bach, the Charles gonna... Can you play that up there? And I'll play the Bach. Can you play that? Can you sing that? You can sing it, right? Yeah, okay. No. It is Ave Maria. You sing that part, okay? I'll sing the Bach, you sing the go. 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歌剧 Gala 经典荟萃，

所以呢，路上会有很多彩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空天还有空气里有着节日特有的一种甜甜的味道。虽然今天很冷，但是当有这些温暖的旋律在耳边萦绕的时候，冬天也会变得阳光温暖，不是吗？这首叫《冬天的风》。火树银花，电影里的浪漫场景像冬季的恋歌，平淡生活里的疯狂念头，喜欢这样的彩灯，这样的音乐。那接下来这一首，我记得当时我还说呢，在24号的时候一定再和你分享一遍这首 Jingle Bells。 Merry Christmas ladies Merry Christmas, Mr. Bublé. Are you ready to sing a little jingle bells? Ye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we are dashing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ne-horse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you're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行。是的，一到冬天的时候，一到节日的时候，一定会把它请出来。莱洛尔·安德森这位亲子作曲家创作的一首《雪橇》，是不是很符合这样的节日氛围呢？而其实莱洛尔·安德森当时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还是夏天，他当时想象着冬天的情景，就是创作出来这首可爱的雪橇。这首雪橇的时候也念念大家怎么说的啊？刚才永远的陈金说了啊，因为一开始播过轻骑兵序曲、威廉推尔序曲，他说我是正经听过的，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 EMI 唱片店啊，在他关门的消息，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些感慨。他说我买的第一张严格意义上的古典音乐的 CD 叫做《世界著名序曲》，那张盘真的被听烂了。我在想，真的会有人像我一样在 CD 店买那种入门级别的序曲 CD、进行曲 CD 吗？没有出处的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的磁带，也算是自己的入门吧。其实很多朋友包括都在说同等经历。我相信在听古典流行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一些经历过，如果说是在60、70生人经历过那个时候，但是我记得永远沉浸是80后，是吧？所以音乐嘛，就是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和它相遇，这也是一个相遇的过程。而在这里我们和一起相遇的就是冬天的情景吧。 Oh, 的圆舞曲，花的二重唱，来自于德里布拉克美。刚才有朋友说，这是谁啊？我得把这条翻过来。也是啊，那个安卓说了，上学的时候，这个月虽然临近期末，但因为节日迎新晚会，没安心上课，不停地互相传递贺卡，欢乐满满。他说我至今留着一个同学的手绘的贺卡，是这张贺卡很好看呢，还是说这张贺卡很有纪念意义呢？他说现在很难见到这种仪式满满的贺卡。其实当你去到一些书店还是会有的。还说让小月老师整一曲，我要穿越回到初高中的阶段，无忧无虑欢乐多多的阶段。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上学可能还相比轻松一些，今天的孩子可能真的是需要减负，上学的我觉得好像压力比我们那时候要大很多了。那说让我整一曲，然后要穿越到初中的时代，初高中的时代，其实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礼品卡呀。我记得我刚到音乐台那时候还有一个节目叫做音乐礼品卡，每天中午12点开始播出，音乐传送着祝福，大家也会在音乐声中会点歌。而在今天，其实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传递了音乐，传递爱的这种问候。所以在这里我安排的是这一首《花之二重唱》，我觉得就像是和这个节奏相反，我们期待着花开，期待着春天，虽然寒冷，但是音乐中的那种温暖一下在歌声中都可以呈现。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中，她们好像就是春姑娘，代表着一片的绿色发芽生长开花。每天每一期节目难道不算是音乐的礼品卡吗？这里是古典有流行，流行最后一支曲了，我想欢乐一点吧，所以要为你带来的是这样一首曲，很适合在今天聆听啊。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 am telling you why.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Making a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 He'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o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and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 am telling you why. 'Caus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Oh, let's go! Let's go， 今天的古典聆听到这里就结束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也祝愿你周末愉快，天虽冷心很暖，不是吗？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下周一再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